第五十四回，法性西来逢女国，心缘定计托烟花。话说三藏师徒别了村舍人家，一路西进，不上三四十里，早到西凉国界。唐僧在马上指道：“悟空，前面城池相近，市井上人语喧哗，想是西凉女国，汝等需要仔细谨慎规矩，且休放荡情怀，紊乱法门教旨。”三人闻言谨遵严命。言未尽，却至东关乡街口，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，粉面油头，不分老少，尽是妇女，正在两街上做买做卖。忽见他四众来时，一起都鼓掌呵呵，整容欢笑道：“ 人种来了，人种来了。” 慌得那三藏勒马难行，须臾间就塞满街道，唯闻笑语。八戒口里乱嚷道：“我是个小猪，我是个小猪。”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呆子，莫胡说，拿出旧嘴脸便是。” 八戒真的把头摇上两摇，竖起一双蒲扇耳，扭动莲蓬吊搭唇，发一声喊，把那些妇女们呼得跌跌爬爬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圣僧拜佛到西凉，国内尊阴是少阳，农事工商皆女辈，渔樵耕牧尽红壮。娇娥满路呼人种，幼妇迎接皆粉郎。不是不能失丑相，烟花围困苦难当。”遂此众皆恐惧，不敢上前，一个个都捻手搓腰，摇头摇指，战战兢兢排塞街旁路下，都看唐僧。孙大圣却也弄出丑相开路，沙僧也装持虎为师，八戒踩着马，撅着嘴，摆着耳朵，一路前进。又见那市井上房屋齐整，铺面轩昂，一般有卖盐卖米，酒肆茶房，古角楼台通货值，齐亭后馆挂帘笼。师徒们转弯抹角，忽然有一女官势力阶下，高声叫道：“ 远观的食客不可擅入城门，请投馆驿注明上部，待下官执名奏驾，宴饮放行。” 三藏闻言下马，观看那衙门上有一匾，上书“迎阳驿”三字。长老道：“ 悟空，那村舍人家传言事实，果有迎阳之意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 哈哈，二哥，你却去照胎泉边照照，看可有双影。” 八戒道：“ 莫弄我，我自吃了那盏落胎泉水，一次打下胎来，还照他怎的？” 三藏回头吩咐道：“ 悟能，禁言禁言，遂上前与那女官作礼。” 女官引路，请他们都进驿内，正厅坐下，急唤看茶。又见那手下人尽是三六梳头，两袋穿衣之类，你看他拿茶的也小，少卿茶罢。女官欠身问曰：“ 使客何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等来东土大唐王驾下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，我师父便是唐王玉帝，号曰唐三藏，我乃他大徒弟孙悟空，这两个是我师弟捉悟能、沙悟净，一行连马五口，随身有通关文牒，岂为照验放行。”那女官执笔写罢，下来叩头道：“ 老爷恕罪，下官乃迎阳驿一城，实不知上邦老爷，只当远接。” 拜毕起身，即令管事的安排银传，说道：“ 爷爷们宽走一时，待下官进城启奏我王，倒换官文，打发灵给送老爷们西进。 三藏欣然而坐不提。且说那一城整了衣冠，进入城中五凤楼前，对黄门官道：“ 我是营义馆一城，有事见驾。” 黄门即时起奏，降旨传宣至殿，问曰：“ 一城有何事来奏？” 一城道：“ 微臣在意，接得东土大唐王玉帝唐三藏有三个徒弟，名唤孙悟空、朱悟能、沙悟净，连马五口，欲上西天拜佛取经，特来启奏主公，可许他倒换官文放行。” 女王闻奏，满心欢喜，对众文武道：“ 寡人夜来梦见金瓶生彩焰，玉镜展光明，乃是今日之喜兆也。” 众女官拥拜丹池道：“ 主公怎见的是今日之喜兆？” 女王道：“ 东土南人乃唐朝玉帝，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，累代帝王，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。幸经唐王玉帝下降，像是天赐来的。寡人以一国之父，愿招玉帝为王，我愿为后，与他阴阳配合，生子生孙，永传帝业，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。” 众女官拜舞称扬，无不欢悦。叶成又走道：“ 主公之论乃万代传家之好，但只是玉帝三徒凶恶，不成相貌。” 女王道：“ 亲见玉帝怎生模样？他徒弟怎生凶丑？” 以成道：“ 玉帝相貌堂堂，风姿英俊，曾是天朝上国之男儿，难沾中华之人物。那三徒却是形容凝恶，相貌如金。” 禹王道：“ 既如此，把他徒弟与他灵给倒换官文，打发他往西天，只留下玉帝，有何不可？” 众官拜奏道：“ 主公之言极是，臣等钦此钦遵，但只是匹配之事，无媒不可。自古道，姻缘配合平红叶，月老夫妻系赤生。” 女王道：“ 依卿所奏，就着当嫁太师做媒，荥阳一城主婚，先去一中与玉帝求亲，待他许可，寡人去摆驾出城迎接。” 那太师一城领旨出朝。却说三藏师徒们在议厅上正祥斋饭，只见外面人报：“ 当驾太师与我们本官老母来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太师来，却是何意？”八戒道：“怕是女王请我们也。”行者道：“ 不是相请，就是说亲。” 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假如不放，强逼成亲，却怎么是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只管允他，老孙自有处置。” 说不了，二女官早至，对长老下拜。长老一一还礼道：“ 贫僧出家人，有何德能，敢劳大人下拜？” 那太师见长老相貌轩昂，心中暗喜道：“ 我国中实有造化，这个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。” 二官拜毕起来，侍立左右道：“ 玉帝爷爷万千之喜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 我出家人喜从何来？” 太师躬身道：“ 此处乃西凉女国，国中自来没个男子，今幸玉帝爷爷降临， 臣奉我王旨意特来求亲。 三藏道：善哉善哉，我贫僧只身来到贵地，又无儿女相随，只有顽徒三个，不知大人求的是哪个亲事。 以诚道：下官才进朝启奏，我王十分欢喜道：夜来得一吉梦，梦见金瓶生彩焰，玉镜展光明，知玉帝乃中华上国男儿，我王愿以一国之父招赘玉帝爷爷为夫，做南面称孤，我王愿为帝后，传旨着太师做媒，下官主婚，故此特来求这亲事也。 三藏闻言低头不语。太师道： 大丈夫一时不可错过，似此招赘之事，天下虽有托国之父，世上实稀，请玉帝素允，书号回奏。 长老越加吃哑。八戒在旁撅着对停嘴叫道： 太师，你去上父国王，我师父乃九修得道的罗汉，绝不爱你托国之父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，快些倒换官文，打发他往西去，留我在此招赘，如何？ 太师闻说胆战心惊，不敢回话。 一成道：你虽是个男身，但只形容丑陋，不中我王之意。 八戒笑道：你甚不通便，常言道，粗柳簸箕细柳斗，世上谁见男儿丑？ 行者道：呆子，不得休谈，任师父尊意，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莫要耽搁了没的功夫。 三藏道： 悟空，凭你怎么说好？ 行者道： 依老孙说，你在这里也好。自古道，千里姻缘似现千里，你那里再有这般相应处？ 三藏道： 徒弟，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，谁却去西天取经？那不忘坏了我大唐之地主也。 太师道： 玉帝在上，微臣不敢隐言，我王旨意愿只叫求玉帝为亲，叫你三位徒弟赴了会亲宴宴，发付灵给，倒换官文，往西天取经去礼。 行者道： 太师说的有理，我等不必作难，情愿留下师父与你主为夫，快换官文，打发我们西去。待取经回来，好到此拜爷娘，讨盘缠，回大唐也。 那太师于义成对行者作礼道： 多谢老师义成之恩。 八戒道： 太师切莫要口里摆菜碟，既然我们许诺，即叫你主先安排一席与我们吃种啃酒，如何？ 太师道： 有，就叫摆设宴宴来也。 那义成与太师欢天喜地回奏女王不提。 却说唐长老一把扯住行者骂道：你这猴头弄啥我也，怎么说出这般话来，叫我在此招婚？你们西天拜佛，我就死也不敢如此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师父放心，老孙岂不知你性情，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，不得不将计就计。 三藏道： 怎么叫做将计就计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若使住法不允他，他便不肯倒换官文，不放我们走路。倘或一恶心毒，喝令多人割了你肉，做什么香袋，我等岂有善报？一定要使出降魔荡怪的神通。你知我们的手脚又重，器械又凶，但动动手，这一国的人竟大杀了。你虽然阻挡我等，却不是怪物妖精，还是一国人身。你又平素是个好善慈悲的人， 在路上一灵不损，若打杀无限的平人，你心何忍？成为不善了也。 三藏听说道：“ 悟空，此论最善，但恐女主招我进去，要行夫妇之礼，我怎肯丧元阳，败坏了佛家德性，走真经，坠落了本教人身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今日约了亲事，他一定以皇帝礼摆驾出城接你，你更不要推辞，就得他凤辇龙车登宝殿免难坐下，问女王取出玉宝信印来，宣我们兄弟进朝，把通关文牒用了印，再请女王写个首字花押，签押了交付于我们，一笔香叫摆宴印，就当与女王会喜，就与我们送行。待宴宴一毕，再叫牌驾，只说我们三人出城回来与女王配合，哄得他君臣欢悦，更无阻挡之心，亦不起毒恶之念，却待送出城外，你下了龙车凤辇，叫沙僧侍候左右，服侍你骑上白马，老孙却使个定身法，叫他群臣人等皆不能动，我们顺大路只管西行，行得一昼夜，我却念个咒解了术法，还着他君臣们苏醒回城，一则不伤了他的性命，二来不损了你的元神，这叫做假亲托亡之计，岂非一举两全之美也？ 三藏闻言如醉方醒，似梦初觉，乐意忘忧，称谢不尽道：“ 深感贤徒高见， 四众同心合意，正自商量不提。却说那太师约一程不等宣召，直入朝门白玉阶前，奏道：“ 主公，佳梦最准，鱼水之欢就义。” 女王闻奏，卷珠帘下龙床，起樱唇，露银齿，笑吟吟娇声问曰：“ 贤亲见玉帝怎么说来？” 太师道：“ 臣等道义拜见玉帝毕，即备言求亲之事，玉帝还有推脱之词，幸亏他大徒弟慨然见允，愿留他师父与我王为夫，免难称帝，只叫先倒换官文，打发他三人西去，取得经回，好到此拜任爷娘，讨盘费回大唐也。” 女王笑道：“ 玉帝再有何说？” 太师奏道：“ 玉帝不言，愿配我主，只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啃酒。” 女王闻言即传旨，叫光禄寺排宴，一笔香排大驾出城迎接夫君，众女官即亲遵王命，打扫宫殿，铺设亭台，一班排宴的火速安排，一班排驾的流星整备。你看那西凉国虽是妇女之邦，那銮舆不亚中华之盛，但见六龙喷彩，双凤声响，六龙喷彩扶车出，双凤声响驾辇来，妇孺亦相爱，音韵瑞气开，金鱼玉佩多官拥，宝髻云环众女排，鸳鸯掌扇迎銮驾，翡翠珠帘迎凤钗，笙歌音美，弦管声谐，一片欢情冲碧汉，无边喜气楚灵台，三檐罗盖摇天宇，五色旌旗映玉阶，此地自来无何锦，女王今日配男才。”不多时，大驾出城，早到迎阳馆驿，忽有人报三藏师徒道：“ 驾到了。” 三藏闻言即与三徒整衣出厅迎驾。女王卷帘下辇道：“ 哪一位是唐朝玉帝？” 太师知道：“ 那一门外香案前穿蓝衣者便是。 女王闪凤目，蹙峨眉，仔细观看，果然一表非凡。你看他，风姿英伟，相貌轩昂，齿白如银器，唇红口四方，顶平额宽天苍满，目秀眉清地阁长，两耳有轮真洁士，一身不俗是才郎。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，堪配西凉窈窕娘。女王看到那新欢溢美之外，不觉淫情急急，爱欲滋滋，展放樱桃小口呼道： 大唐玉帝还不来绽凤成鸾也？ 三藏闻言耳红面赤，羞答答不敢抬头。猪八戒在旁撅着嘴，行眼观看那女王，却也袅挪，真个眉如翠羽，肌似羊脂，脸衬桃花瓣，环堆金凤丝，秋波堪堪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妖梅子，斜朵红绡飘彩燕，高簪珠翠显光辉。说什么昭君美貌，果然是赛过西施，柳腰微展明金佩，莲步轻移动玉枝，月里嫦娥难到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此，宫装巧样非凡类，诚然王母降瑶池。那呆子看到好处，忍不住口嘴流咽，心头撞入一时间骨软筋麻，好便似雪狮子向火，不觉得都化去也。只见那女王走近前来，一把扯住三藏，俏语娇声叫道： 玉帝哥哥请上龙车，和我同上金銮宝殿，匹配夫妇去来。 这长老战兢兢，立战不稳，似醉如痴，行者在侧叫道： 师父不必太谦，请供师娘上辇，快快倒换官文，等我们取经去吧。 长老不敢回言，把行者抹了两抹，止不住落下泪来。行者道： 师父切莫烦恼，这般富贵不受用，还得怎么哩？ 三藏没及奈何，只得依从，开了眼泪，强整欢容，一步近前，与女主同携素手，共坐龙车。那女主喜滋滋玉佩夫妻，这长老忧惶惶，只思拜佛，一个要洞房花烛交冤侣，一个要西雨灵山见世尊。女帝真情胜僧假意，女帝真情指望和谐同到老，胜僧假意老藏情意养元神，一个喜见男身，恨不得白昼并头斜抗力，一个怕逢女色，只思量及时脱网上雷隐。二人何会同登辇，岂料唐僧各有心。那些文武官见主公与长老同登凤辇，并肩而坐，一个个眉花眼笑，拨转依从，复入城中。那孙大圣才叫沙僧挑着行李，牵着白马，随大驾后边同行。猪八戒往前乱跑，先到五凤楼前嚷道： 啊，好自在，好现成啊，这个弄不成，这个弄不成，吃了喜酒尽亲才是。 唬得些执意从引导的女官一个个回至驾边道： 主公，那一个长嘴大耳的在五凤楼前嚷道要喜酒吃哩。 女王闻走，与长老一相间，微病桃腮，开馋口，俏声叫道： 玉帝哥哥，长嘴大耳的是你那个高徒。 三藏道：“ 是我第二个徒弟，他生得时常宽大，一生要吐口肥，须是先安排些酒食与他吃，方可行事。” 女主即问：“光禄寺安排宴宴完否？” 女官奏道：“ 已完，设了荤素两样在东阁上里。” 女王又问：“ 怎么两样？” 女官奏道：“ 臣恐唐朝玉帝与高徒等平素吃斋，故有荤素两样。” 女王却又笑吟吟为着长老的香腮道：“ 玉帝哥哥，你吃荤吃素？” 三藏道：“贫僧吃素，但是未曾戒酒，须得几杯素酒以我二徒弟吃些。” 说未了，太师起奏：“ 请赴东阁会宴，今宵吉日良辰，就可与玉帝爷爷成亲。明日天开黄道，请玉帝爷爷登宝殿，面南改年号即位。” 女王大喜，即与长老携手相搀下了龙车，共入端门里。但见那风飘仙月下楼台，昌河中间翠年来，凤阙大开光爱爱，皇宫不闭锦排排，麒麟殿内炉烟袅，孔雀屏边房影回，亭阁峥嵘如上国，玉堂金马更奇哉。既至东阁之下，又闻得一派笙歌声韵美，又见两行红粉冒妖娆。正中堂排设两班盛宴，左边上首是素宴，右边上首是婚宴，下两路尽是单席。那女王脸袍袖，十指尖尖，奉着玉杯便来安席。行者近前道：“ 我师父都是吃素，先请师父做了左手素席，转下三席分左右，我兄弟们坐好。” 太师喜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师徒即父子也，不可并肩。” 众女官连忙调了席面，女王一一传杯，安了他弟兄三位。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，叫师父回礼。三藏下来，却也请玉杯与女王安息。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谢了皇恩，各依品从，分坐两边，才住了音乐请酒。那八戒哪管好歹，放开肚子只情吃起，也不管什么玉蟹米饭、蒸饼、糖糕、蘑菇、香蕈、笋芽、木耳、黄花菜、石花菜、紫菜、蔓青、芋头、罗浮、山药、黄精，一股拉撞个清净，喝了五七杯酒，口里嚷道：“ 看天换来，拿大功来，再吃几功，个人干事去。” 沙僧问道：“ 好宴席不吃，还要干甚事？” 呆子笑道：“ 古人云，造功的造功，造剑的造剑，我们如今招的招，架的架，取经的还去取经，走路的还去走路，莫只管贪杯误事，快早打发官文，正是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” 女王闻说，即命取大杯来。进士官连忙取几个鹦鹉杯，如此少，金婆罗、银皂落、玻璃盏、水晶盆、蓬莱碗、琥珀钟、满针玉叶、连柱琼浆，果然都各饮一巡。三藏欠身而起，对女王合掌道：“ 陛下，多蒙圣赦，酒已够了，请登宝殿倒换官文，赶天早送他三人出城吧。” 女王一眼，携着长老散了筵宴，上金銮宝殿，即让长老即位。三藏道：“ 不可不可，是太师言过，明日天开黄道，贫僧才敢即位成孤。今日既应官文，打发他去也。 女王一眼，仍做了龙床，汲取金交椅一张，放在龙床左右，请唐僧坐了，叫徒弟们拿上通关文牒来。大圣便叫沙僧解开包袱，取出官文。大圣将官文双手捧上，那女王仔细一看，上有大唐皇帝宝印九颗，下有宝象国印、乌鸡国印、车迟国印。女王看罢，娇滴滴笑语道： 玉帝哥哥又姓陈？ 三藏道：俗家姓陈，法名玄奘， 因我唐王圣恩任为玉帝，赐姓我为唐也。 女王道： 官文上如何没有高徒之名？ 三藏道： 三个顽徒不是我唐朝人物。 女王道： 既不是你唐朝人物，为何肯随你来？ 三藏道： 大徒弟祖贯兜圣神州傲来国人士，第二个乃西牛贺州乌斯庄人士，第三个乃流沙河人士。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条，南海观世音菩萨解脱他苦，秉善皈依，将功折罪，情愿保护我上西天取经，皆是途中收得，故此未住法名在牒。 女王道： 我与你添注法名好吗？ 三藏道： 但凭陛下尊意。 女王即令取笔砚来，浓墨香汗，宝润香好，牒文之后写上孙悟空、朱武能、沙悟净三人名讳，却才取出玉印，端端正正印了，又画个手字花押传降下去。孙大圣接了，叫沙僧包裹停当。那女王又赐珠碎金碎银一盘，下龙床递于行者道： 你三人将此全为路费，早上西天，待汝等取经回来，寡人还有重谢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们出家人不受金银，途中自有企划之处。 女王见他不受，又取出绫锦十匹，对行者道： 汝等行色匆匆，材质不及，将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。 行者道： 出家人穿不得绫锦，自由护体布衣。 女王见他不受，脚 取玉米三升，再录全为一饭。 八戒听说个贩子，便就接了，烧在包袱之间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兄弟，行李见金沉重，且倒有气力挑米。 八戒笑道：呵呵，你哪里知道，米好的是个日销货，只销一顿饭就了账也。 遂此合掌谢恩。三藏道： 敢烦陛下相同贫僧送他三人出城，待我嘱咐他们几句，叫他好生吸取，我却回来与陛下永受荣华，无挂无牵，方可会鸾交凤游也。 女王不知是己，便传旨摆驾，与三藏并衣相间，同登凤辇，出西城而去。满城中都斩天净水，炉匠真香，一则看女王銮驾，二来看玉帝男神，没老没小，尽是粉容娇面，绿鬓云鬟之辈。不多时，大驾出城到西关之外，行者、八戒、沙僧同心合意，结束整齐，竟迎着銮玉，厉声高叫道： 那女王不必远送，我等就此拜别。 长老慢下龙车，对女王拱手道：“陛下请回，让贫僧取经去也。”女王闻言大惊失色，扯住唐僧道：“ 玉帝哥哥，我愿将一国之父招你为夫，明日高登宝座，即位称君。我愿为君之后，喜宴通街吃了，如何却又变卦？” 八戒听说，发起个疯来，把嘴乱扭，耳朵乱摇，闯至驾前嚷道：“ 啊，我们和尚家和你这半骷髅做甚夫妻？放我师父走路！” 那女王见他等撒泼弄丑，唬得魂飞魄散，跌入碾架之中。沙僧却把三藏抢出人丛，扶侍上马。只见那路旁闪出一个女子，喝道：“ 哼，唐玉帝哪里走？我和你耍疯意儿去来！” 沙僧骂道：“ 贼辈无知！” 撤宝杖劈头就打。那女子弄阵旋风，呜的一声把唐僧射将去了，无影无踪，不知下落何处。一正是脱得烟花网，又遇风月魔。毕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，老师傅的性命得死得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